帮用力写，连人带船七番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禁不住哇哇怪叫，是中了圈套，忙传将令往回返，哪知道身边天降，断了退路，原来是汉室中迎面来接拦，船里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立矛穿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，禁不住惊慌逃兵当被路看，梁红与金山擂鼓战敌口，迎面前求，就在万国川那一呀哎呀哎呀哎呀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姓庞名统，刀

秦美的踪和影，从此后音讯全无，消息不通。乡亲妹，你定是羊入虎口，身遭难，我好比鱼落沙滩，苦大争但之间，二泉水流，月光依旧，同名的人儿今是难逢。骂一声苍天不把穷人怜念，世间何时扫尽不平，正思想忽听远